首伤情单曲由朱新东所演唱，叫做《全世界心酸》，入榜三周，本周第39位。 你眼神遮不住紧张，我喜悦应该重新上，只字不提多说多惆怅，只要成长就可以，就可以装作遗忘，只要你眼前发烧，不能占据沿途风光，你的温柔让我变疯狂，世界太冷冷，不过你说我们就这样转身， 这是本周的新歌进榜，来自于常思思的《大梦想呀》。 我不害怕，梦想有多么大，听爸爸的话，大梦想呀，爸爸你在哪？ 听到这样接地气的歌曲，很难跟花腔女生常思思《春天的芭蕾》那这样的歌曲相联系。这首《大梦想呀》也是动画片《妈妈咪呀》的推广曲。好，我们继续2018年第一期中歌榜榜单 Top 40的揭晓。我们前进一个位置，来到第37位。这首歌曲进榜三周，由牛奶咖啡的主唱傅岩作词作曲并演唱的这首《白夜行》。 36位。 让我好好看看你，说些故事给我听，约定了就在明媚身边的目的地，美妙的遭遇，难忘的感情，都能成为交换心事的主题。让我好好看看你，说些秘密给你听，找不到谁能像你让我做我自己，暂时关手机，别理会讯息，这次见面不聊过你不甘心。 作词许茹芸，作曲并演唱的这首《让我好好看看你》入榜六周，本周第36位。 第35位。 所以怪我了，怪我了，怪我不悔过，怪我不够做，怎么会怪他让你变得不爱我，所以怪我了，怪我了，怪我不够格，怪我凭什么，我不会怪你，不怪他，要怪只怪我。 35位是本周的一首进榜新歌，这是赖伟峰的最新单曲《怎么好怪你》。 我们听到的这首《怎么好怪你》，这是赖伟峰非常擅长的疗伤情歌。无论是2014年他的男朋友女友，还是2015年一日七失，包括2016年最差不过是孤独，讲述的都是都市当中的各种情感状态。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2018年第一期中歌榜榜单继续为你揭晓。我们榜单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34位。这首歌是上周新歌进榜第33位的来自于南拳妈妈的奇迹，我们就来听听看这首第34位的歌曲。 生命的回忆，想送给我亲爱的你。黑板上的数学和化学上句点，那吉他琴弦曾经立着在手上的甜，在车上空气里堆叠着汗水的气味，有些是我们爱翻阅的旧的记忆。也许作为奇迹，就是不断努力，拼命向前向前，芝麻乱纷揭开谜底。那是讨厌的继续一辈子讨厌，那些喜欢的我和眼前都能眷恋，这一切都值得去变现。 我们听到的是南拳妈妈第五代成员他们的最新单曲《奇迹》。原本以为南拳妈妈已经名存实亡，不过最近他们奇迹的复生了。这首最新单曲进榜两周，本周第34位。 我发誓要比现在的每一刻更爱你，时间是相对概念，爱因斯坦了解，几十年几千百年几万年的永恒，几瞬间你是我 33位呢。 就让我成全你的梦，让你找想要的生活，找个人白头到老，如愿以偿，只是没有我。就让我再做一次梦，我们的爱如愿以偿，你还爱我，从没离开。我给你的爱出了什么错，你最懂得我，所以才让我痛到无法说。如果问你是不是可以回头一切重来过，还有没有可能让时间带走所有回忆的轮廓。就让成全你的梦，让你找想要的生活，找个人白头到老，如愿以偿，只是没有我。就让我再做一次梦，我们的爱如愿以偿，你还爱我，从没离开。 就让我成全你的梦，让你找想要的生活，找个人美好幸福，走到最后别再想起我。就让我再做一次梦，一起到世界的尽头，梦醒之后寂寞也自由。 Number 第32位 Number。 这首甜蜜的歌曲来自于 SNH48 在去年岁末推出的一首贺岁单曲《甜蜜盛典》，新歌进榜第32位。2018年第一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的第32位是一首进榜新歌，来自于 SNH48 这首《甜蜜盛典》。而在此前听到的第33位，来自于品冠创作并演唱的《如愿以偿》。那这首歌也是通过中国榜全中国强力首播。在这一时段，最后一支曲目属于这一首歌，叫做《一个女人的心代表一首歌》，来自于 rapper 坤创作并演唱的这首歌曲。第31位进榜三周，在广告转身回来之后，我们将会继续来揭晓2018年第一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其他歌曲的排名情况。我们稍后见。 代表你的真心，你我相隔千里，只靠空气在转眼，我仰望着幻想，不断尝试着努力飞到你的身边，陪你捡繁星繁星。代表你的眼睛，请你记住我的表情，我的感情不切实际的爱情，不切实际的讲，在不切实际年月里会让人心跳暂停。风啊吹啊叫你的名字，跑去天南海北收集的玻璃瓶子，或许太阳落山之前就能够找到你的影子。摸了我的鼻子，你像取暖的炉子。风啊吹啊风啊吹啊，我傻傻的站在风中笑得像个孩子。为了女人的心代表一首歌，我愿坐在海边听你的歌，听你的歌。一个女人的心不止一首歌，我愿慢慢的等待你的新歌。雨之下像你的眼泪，多么伤心的往事啊让你憔悴，愿为了你让出国王的王位，让所有人都看到你的真善美。阳光就像是你灿烂的笑，所有受伤的鸟儿都跟你一起跳，他们跟我一样都感受得到，你是我的全部，是我的骄傲。我不再瘦弱渺小幼稚的那棵树，我要为你建造通往五彩斑斓世界的那一条路。画一个圆在不远处，十年后的今天面最美丽的湖，湖边还有泉和茂密的树，你的长发拨动了蔓延的迷雾。为了女人的心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明天白天的气温是-4°-2°，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从昨天开始，北京植物园的冰上乐园正式对外开放了。冰场开放了单人、双人冰车、冰上自行车、单人冰圈等多种游乐项目，适合亲子娱乐。此外呢，场地周边还设置了冬奥知识展板和签名板，让游客市民在游玩的同时对冬奥会有更多了解。丰台区昨天也启动了欢乐冰雪季，共有10000多名体育指导员现场教大家滑雪，6大冰雪场地分别推出了花样翻新的冰雪项目。今天第9届鸟巢欢乐冰雪季也全面开放了，附近的滑雪场也正式营业。其中鸟巢主副场的60000多平方米的冰雪乐园里将举行滑雪、滑冰、冰壶、冰滑梯、雪地足球、雪地自行车等20多项冰雪健身活动。由故宫博物院和福建省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严复书法特展近日在故宫延禧宫开展，展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手书的临帖、信札、批注、对联等珍贵文物100多件，呈现严复鲜为人知的书法造诣。本次展览为期1个月的时间，将持续到2018年1月28号。近日，由中国国家画院主办的写意中国2017中国国家画院青年画院中国画作品展在京开幕。参加这次展览的青年美术家共有80人，以70后的美术家为主，160多幅作品以小品的形式展现。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批评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你好，我是耿化。2018年第一期中国榜 Top 40榜单已经新鲜出炉，在上半时段，我们揭晓的第4军团当中有3首进榜新歌，他们分别是排在第38位《长思思》，《大梦想鸭》，第35位《赖伟峰》，《怎么好怪你》，32位《SNH48》，《甜蜜盛典》。那么到了这一时段，我们从第30位歌曲为你揭晓。这首歌上周新歌进榜第26位，它是由曲世聪作词作曲，陈明所演唱的《此生无憾》。相比较他之前那种温婉知性的感觉，这首歌曲我们可以听到丰富的人生阅历，再加上流行摇滚的曲风，增添了几分刚毅和励志的感觉。 29位。 这首摇滚曲风的歌曲由杨思杰创作并演唱，进榜三周，本周第29位。 Number 第28位。 我希望你能忘了我，我为你大声的哭过，也曾甜蜜的被你深爱过，破碎的曾完整过，时间久了要忘了我，让回忆在远处沉默，就算有个声音在提醒我，跟你曾多么的幸福过。 这首低吟浅唱的情歌由王希所演唱，这首歌的作词是王海涛，作曲吴梦琪。这首你要忘了我来自于王希的最新专辑《重游往昔》，进榜八周，本周第28位。 胜过时间久了要忘了我，让回忆在远处沉默，就算有个声音在提醒我，跟你曾多么的幸福过。在阴雨天，把艳阳留在你身边，我们曾多么甜蜜的瞬间，锁在那些心酸的相片，旧相片。 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接下来的这首歌曲跟刚才听到的你要忘了我决然不同，它是来自于潘晨，敢来就敢爱，进榜六周，本周第27位。 放逐的街随风解散，来到深爱看到世界多宽，没有死角，伤痕没完。 第26位。 国家宝藏的主题曲，那英演唱的这首《一眼千年》，由梁芒作词，钱雷作曲，进榜五周，本周第26位。 现在放慢一点，那么厚一本时间，我想每书牵手在故事里做一个伴，像是人般孤岁月彻夜长谈，只有你有心一览无数江山。 第25位。 在这无风的夜晚，快乐变得好简单，我们一起做妈妈，做到烦恼抓不到。 在这仲夏的夜晚，心情分得不自然，联想今夜的星空，有你作伴的星空。 转一个圈，站在你的身旁，说起 一首青春美好又甜蜜的歌曲，叫做《躲猫猫》，来自于 TFBOYS。 在去年岁末，他们合体推出了新专辑《我们的时光》，那这首俏皮的《躲猫猫》就来自于这张最新专辑当中。 你就是黑夜的光，伴我前行，在这无风的夜晚，快乐变得好简单， 这是一首可以让你听上去马上心情大好的歌曲，来自于 TFBOYS， 躲猫猫，进榜两周，本周第25位。2018年第一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我们榜位前进一个位次，第24位是一首进榜新歌。说到这首歌曲呢，是这位歌手在去年双十一上线的一张专辑《九种使用孤独的正确方式》当中这首《造天气的人》。那这首歌由光良作曲，主持人杨洋作词。我们听听看这首新歌进榜的24位《造天气的人》。 转着弯，有一道不退的彩虹，听着风，想象耳边有你的温柔，人海间 是脑海的排列又如何，都不管了，什么值得不值得。有人离开，有人和你一起走，庆幸是我陪你一段就足够。那些在爱上我， Number 第二十三位。 我只是一个没名字的小丑，变了一出又一出，徘徊在你身后，聚光灯里有你，去吧。 段林希《小丑》进榜八周，最好成绩是第五位，本周第二十三位。 第二十二位。 好奇你的名字，你的过去，像有没的心有你的犹豫，哦也许只不过是你的面具，犹豫却又无法停止靠近你的嘴唇，你的气味和你的呼吸，哦能给我一点酒精，我是不是被累的没被太多画面在脑中闪出，疯狂的想到你的是你是你的Ready, trying to keep it cool. 你走进我的心，尽管只是站在这原地舞台，为我上上升起，而我只为只为你。画面在脑中闪出。这里还是倾盆大雨，这一秒我的心就因你晴空万里，这些话也许有点俗气，但我相信这是一见钟情。好奇你的名字，你的过去，像有美的心有你的犹豫，哦也许只不过是你的面具，犹豫却又无法停止靠近你的嘴唇，你的气味和你的呼吸，给我一点酒精，往事比较累的没被太多画面在脑中闪出，疯狂的想到你的是你是你把你为你穿的 keep it cool。 你走进我的心，尽管只是站在这原地舞台，微微上上升起，而我只为只为你，想牵着你穿过水泥森林，穿过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你好，我是耿化。2018年第一期中歌榜榜单 Top 40已经新鲜出炉，在这里首先要感谢过往一周前往中歌榜新浪官方微博为你所喜爱的歌曲加油转贴的各位好朋友。那本周40首新歌，在上个小时我们揭晓的榜单当中有这样几首新歌进榜，他们是排在第38位常思思大梦想呀，35位赖伟峰怎么好怪你，32位 SNH48 甜蜜盛典，24位光良造天气的人。那么到了这一时段，我们的第一支歌呢是属于第20位，这首歌曲进榜5周，它是进口小哥哥迪玛希所演唱的这首荆棘王冠的 Crown。 越不敢越不安，越深爱越 19位。 于是拼凑了别人伤心的故事，于是粘贴了别人快乐的故事，而我总练习着如何骄傲地说着，总是不再情绪化的委头却行为负责，为爱是贫穷的，为我的无力道歉，我道歉，我道歉，为我的虚荣道歉，我道歉，我道歉，像每个语言说的，贪婪是有代价的，超过我能承载的，你连结局也不留了，于是偷走令自己大笑的故事，于是偷走令自己伤心的故事，而我总任性的对别人骄傲的说着，懂得像我们一起走过的本可奈。 偷故事的人，来自于张惠妹。这首歌是艾怡良为她创作的一首歌曲。据说当时在听到这首 demo 的时候，张惠妹瞬时间就把整张专辑的主题完全弄清楚了，于是这首歌也成为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 我不该偷故事的， 第18位。 你说最近过得还算幸福美满，喝了几杯唱了几段你却哭了，想去安慰却不知什么立场，听你说话看你哭是走法，我得到了惩罚， 荣浩这首《戒烟》来自于他去年的专辑《嗯》当中。去年从5月开始，专辑是连着6个月每个月发布一首歌曲，最终是在去年的11月中旬正式发行，也称之为《浩计划》。而这首《戒烟》通过戒烟这件事，也是在讲述和描述都市的一种感情状态，进榜6周，本周第18位。 戒了烟，我不习惯，没有你我怎么办？ 2018年第一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继续前进一个位次，第17位。这首歌曲可以说是典型的那种口是心非，不过听上去也有一些无奈。这首歌是由吕康志作词作曲，由孙燕姿所演唱的《我很愉快》。听完整首歌曲，你就会知道《我很愉快》到底指的是哪种心情了。这首歌曲进榜9周，来自于孙燕姿的最新专辑《跳舞的反骨》当中，本周第17位。 卷起地上的黄，挽救了余光，其实美好不难量，一个人难道好，也不想做吧，谁叫我们那么爱呀。 六位。 欢浪而归来，战北方，春心春雪万丈江，论豪气何曾怨悲凉，金瓶世界香。 这首 OST 是黄绮珊为电视剧《琅琊榜之风起长林》所演唱的片尾曲《清平乐》，这首歌也是新歌进榜。 人间月明，看层峦叠嶂，寒角金鼓，长吟千阙卷平冈，烟絮天涯，携手再无思量，烈酒当饮尽伤。 寒冷而归来战北方，春心春雪万丈江，论豪气何曾怨悲凉，金瓶世界香。两公堂一无声，看天道何时不忧， 再被你提起是连名带姓，皇城是友谊，却疏远的可以，多少人爱我偏放不下你，是公开的秘密，只剩你没拆穿我，再处心积虑终究是不关己，哪来的勇气，我就是不灰心，我且爱且走，其实在等你，是仅有的默契，你会不会有错过，我没有把握。 葛大为作词，周杰伦作曲，张惠妹演唱的这首《连名带姓》进榜四周，本周第十五位。 算不清多少个跨年也一起过，要是一人不称头，早放生彼此好好过，都多久、你怎么想标本出在我心里头，后来的那几个又没做错什么，时间的错，复制贴上你的爱，也很精彩的你不甘寂寞，这圈子不太大，多少听说，欣赏你流浪像是种信仰，我真怎么想， 再被你提起是连名带姓，谎称是友谊却疏远的可以，多少人爱我偏放不下你，是公开的秘密，只剩你没拆穿我，在处心积虑终究是不关己， 这首连名带姓只有简单的钢琴和弦乐的配器，唱出这样一首温暖的情歌。我们榜单前进一个位次，这首歌曲也是一首情歌，由拉拉许佳莹所演唱，叫做言不由衷。 不知轻重，不知轻重，那是前尘如我也不能生化人的懦弱， 三位。 因为与谁见对，所以想睡，连灯火都昏昏欲睡，热闹如此乏味，所以想睡，想你想到躲进我面。 来自于刘惜君这首《嗜睡症》，我们可以听到刘惜君用比较慵懒的这样一种唱法，真的也是非常契合这首歌曲所要表达的一种意境。这首《嗜睡症》入榜六周，本周第十三位。 第十二位。 微风轻轻的吹动发梢，我仰起头听云的对话，无数的相逢都会别离，无数的拥抱都是风景， 夕阳宿舍流漫漫流淌，花开了 这首《只为你聆听》来自于他在去年发表的一张全创作专辑《流浪途中爱上你》，这首歌特别容易跟着一起轻轻摇曳，进榜七周，本周第十二位。好，我们继续前进一个榜单啊，一个榜位，来到2018年第一期的第十一位。这首歌曲可是一首进榜新歌，但是李健和王俊凯为电影《解忧杂货店》所演唱的这首宣传曲，由韩寒作词，李健作曲，叫做《雾中列车》。 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我是你的人，远方我来了，高楼亮的灯，那就是我的 联通冰淇淋套餐，每月99元，北京流量不限量，全家无限用。 花香奥莱村，时尚生活购物新体验，南四环花香桥东。 The weather。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后半夜北风渐起，明天白天将有四五级的北风，阵风七级左右。市气象台在下午4:30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风干物燥，天气寒冷，请注意防寒保暖，防风防火。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低气温-4°C，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2°C，最小相对湿度15%。明天白天的气温是-4°C到2°C，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FM974， 就是喜欢听。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暗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开心麻花戏剧《婚前旅行指南》正在海淀剧院上演，剧中女主角小彤被男朋友老张求婚，她的闺蜜团为了考验老张策划了一场假车祸，不料真车祸却发生了，旅途当中真正的挑战就此展开。即日起到1月15号，话剧《解药》将在蓬蒿剧场上演。《解药》讲述了两个中年男人为了寻找一剂解药而相遇，他们既互相拆台又互为帮凶，既是冤家对头又是患难兄弟，既互相蔑视却又惺惺相惜。他们在各自人生的特殊境遇下展开了一场人情人性的纠葛搏斗和反转，直到最终的领悟包容。原创民族舞剧《唐卡》将于本月17号和18号登陆保利剧院。舞剧《唐卡》描绘了唐卡艺人以生命作画，虔诚并执着地传承弘扬唐卡绘画艺术，颂扬了青海这方热土上世代百姓的纯真情感。下面来为您介绍一下本台播出的部分节目：晚9点国家大剧院，晚10点周末夜现场。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李健、王俊凯《雾中列车》。 远方，我来了，带着我的一切。 新歌二号光良《造天气的人》。 一点一点，黑夜变成浅白色。 新歌三号黄绮珊《清平苑》。 欢浪儿归来，战北方，春心春雪万丈江。 新歌四号柯有伦飞。 飞到更远的地方，梦的实现有你陪伴。 新歌五号赖伟峰怎么好怪你。 所以怪我了，怪我了，怪我不悔过。 新歌六号刘诗诗何者般若。 三相并起何者般若，难寻世间悲苦喜乐。 新歌七号常思思大梦想鸭。 我是小黄鸭。 新歌八号 SNH48 甜蜜盛典。新歌九号岳静川彻骨伤。新歌十号田丹暖阳。 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精彩呈现。

李宇春这首《今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进榜十一周，本周第九位。 相信别人，自己又被伤害，妹妹爱哦，小心翼翼，别对世界怀疑，就是改变不如改变自己。 Oh baby， 有些煎熬不行，有些不可思议，有了些正义，不过只是我耀眼而已，有些身不由己，不做损人利己，迈出的步伐自己坚定，就会很有力。 这首 Hip Hop Trap 加上 EDM 曲风的 Shape 来自于张艺兴，进榜十周，拥有非常好的成绩，本周第八位。我们榜单继续前进一个位次，2018年第一期中歌榜榜单 Top 40的第七位，这首歌曲由周深所演唱，叫做《蓝色降落伞》。那这首歌曲据他自己介绍呢，是在整张专辑录制当中录制的最艰难的一首歌了，因为最开始演唱的情感并不投入，所以呢高晓松说听到的颜色是白色降落伞，没有听到蓝色的味道，所以经过不断的打磨，也经过不断的录制，最终我们听到了这样一版周深《蓝色降落伞》。 墨蓝色的降落伞在天空里那么孤单，飘向翻涌的人海，望着我被掩埋，那个青色的男孩在岁月里那么孤单，蓦然跳下老秋千，忽明忽暗的走远。 2017年12月1号是第30个世界艾滋病日，那这首《拥抱你》就是艾滋病日的公益主题歌。这首歌是由国际著名钢琴家吴牧野先生携手三位90后，他们分别是易烊千玺、王佳以及关晓彤带来这首《拥抱你》，进榜5周，本周第6位。 你心中的孤单投射一道光线， 迎着阳光就能看见彩虹落进雨天， 笑容眼泪都点缀世界的夜晚， 过去只是整个故事没读完的前一半， 拥抱你心中的孤单投射一道光线， 看见我们像浩瀚中仓促的一瞬间，只想给你这一刻温暖的陪伴， 这是短暂也是永恒，我们彼此相遇相知的纪念，这是短暂也是永恒，我们彼此相遇相知的 Number 第5位。 也许世界不敢看到我们太真，也许时代怕我们太闷，不管说笑还是说谎穿，不管喜欢还是讨喜欢穿，谁跟 这首周笔畅的《风》由周耀辉填词，来自于他的最新专辑《Not Typical》当中。这张专辑当中不少歌曲都是描写了当下的社会现象，比方说强迫症，比方说耳鸣，当然也包括这首《风》。这首歌曲进榜9周，本周第5位。我们继续前进一个位次，第4位。这首歌曲拥有4周榜零，李健创作并演唱的这首《城市之光》，也是电影《心理罪之城市之光》的回归主题曲。 让那城市之光更明亮，它阻挡着黑暗降临，人们不会迷路慌张。当人们进入梦乡，梦境在城市投放，荒诞景象是现实的真实模样。 三位。 红颜若是只为一段情，就让一生只为这段情。 张信哲、张艾嘉共同带来这首《永恒的印记》，这是他们二人的首次合作，收录在张信哲最新专辑《永恒》当中，进榜七周，本周来到进榜以来最好成绩第三位。 走到这里，我们把爱藏在这里，不后悔，曾不顾一切付出真心。 第二位。 这首张靓颖、李荣浩共同带来的《女儿国》是在大年初一上映的电影《西游记女儿国》的主题曲。上周新歌进榜最好成绩是第四位，也是上周的黑马歌，本周继续上升两个位次，来到亚军位置。在这首歌当中，我们也听到了八六版《西游记》的插曲《女儿情》这样的片段。好，我们榜单继续前进一个位次，2018年第一期中歌榜榜单 Top 40的冠军位置属于李宇春的《一趟》。这首歌曲在进榜第一周是黑马歌最好成绩，那在第二周便登上了冠军歌的位置，那现在入榜四周也是三周蝉联冠军曲。这首李宇春作词的《一趟》本周冠军位置，在这里要恭喜李宇春了。也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中歌榜，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空空炙热少女春天呐喊， 万物生破土而长，年少之梦闪闪发光，有生者向现实开唱，谁先笑唱谁先都想，谎言在上竭尽全力反抗，烂泥扶墙小心塌方，身心滚烫非要活着天亮，人间一趟看看太阳，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